系，你也不需要彩排。 怎么？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就是朋友贼，有朋友。 开始来录了、欸。哦、oh. ，欢迎收听二 D 日记（Daily Diary）， 我是阿潮， 我是 Peggy。 啊，刚刚太兴奋了！今天是西元2020年2月5号星期三，天气是火辣辣的太阳，大太阳，温度大概45度吧。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这种性经验，你有吗？怕婆啊！ 那我今天要改另外一句， 好， 今晚这回来割掉。 好啦，为什么我们会聊这个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主打就是这种性感、 好热哦、 sexy。我们主播是怎么里面？ 哎、欸，可是我们是 high cross 的那个， 对啊，我们在讲 情色话题吗？ 我们是用很低俗的口气在聊很高档的事情。 没有，我们没有很低俗，我们算是质感还不错啊， 很活泼的。 对， 对啊，哎、欸，多少人在听我们节目啊？嗯。 我觉得你在前几集先不要讲重话。 多少人啊？就是目前12个订阅啊，怎么样？有12个人在听、欸， 嗯、 扣掉我们两个还有10个哎、欸， 真的哎、欸 啊， 就是你以为我订阅啊？ 好啦，这种性经验你有吗？应该是说改个标题好了，这种性爱场地你有吗？ 哦哦 ，exciting， 听起来好热，我要脱外套。 麦麦疼麦疼，你看怎么 ？Don't you want a boyfriend so hot like me？ Don't you？那你就知道我会接、 你听过最奇特的性爱场地在哪里？ 奇特的性爱场地， 我们说好不讲彼此嘛。 对， 我们听过的。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一定要这个要讲三遍。 对啊，我怕大家误会啊。 真的、我们要时不时等一下就把这句话拿出来挂在嘴边、 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是你听过的。 对、啊，对，就是、朋友很奇特的吗、电影院算吗？ 算。 哦，电影院 算， 但要到进入才算吗？ 我觉得好像有侵入就可以。 哦、 所谓的侵入就是 maybe 用吉拿棒。 等一下啦，你让我措手不及啊！等一下，我今天 也好热哦。 对啊，这怎么会这么热、啊？ 下次谁去看电影敢买吉拿棒啊？没有所谓的有进入式的，不是说吉拿棒放进嘴巴、我不是说吃东西，我是说，因为我有听过有些朋友他就是在电影院里面可能就是帮另一半解决、我觉得那个就算吧。 对，但是因为你知道你刚刚讲的吉拿棒，所以我在满脑子都是 吉拿 棒。 那你吃吉拿棒喜欢那个肉桂的味道吗？ 还可以。 我本身是没有很喜欢， 但就走吉拿棒，我可以接受它的肉桂，不然我是很讨厌肉桂的、 好，那你听过电影院为什么觉得奇特？ 因为我一般会觉得电影院人蛮多的，对，所以如果在电影院里面的话，我会觉得哇， 他们选 的最后一排吗、不要以为最后一排就看不到哦， 最后一排最好看到吧？ 好像是 对啊。 那要偷偷跟大家分享，每期来会有一些 真的假的 小角落， 真的假的？ 就比如说，他就是在那个壁啊壁啊，然后就是走两个独立座位， 那一面壁一定很脏， 可能就跟 MTV 不相上下。但是我没有去过 MTV 啊，对，那我也可以分享，就是应该有朋友就是 MTV， 但是我个人是真的没有去过那个地方，因为 我 洁癖。 MTV 跟电影院比起来，电影院相对奇特的原因是因为电影院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空间。 对， 你有办法接受到电影院吗？ 有办法可以， 我是说要整套哦。 哇，那要看人多不多吧。 对啊，我觉得很可怕。 毕竟我们也算是半个工作人物 ，you know。 真的很棒哎、欸，你真的 很真的很棒哎、欸、，QQ， 你真的二分之一艺人，二分之一公众人物。 小心被我干掉！ 你如果下次要 创粉丝团，小心被我干掉！小心被我 比较难啦，因为我比较直。 小心被我干掉！ 我可以播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可以。如果不能播，请私讯告诉我们，我们就不要把这一段剪掉。但我还是会先播。 哎、我有讲完整的，好，你赶快啊， 电影院我不太能接受的原因是，我觉得它就是开放式空间啊，我觉得很难。那我有听过高中的同学分享，她跟她男朋友是在公车上，自己都不用动。 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 为什么被你这么一讲，我就会串起很多朋友的那个回忆啊？ 是不是？ 有，而且因为以前，但是你，我觉得你讲的公车上应该要很久以前，因为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太过于泛滥，所以你很容易就会被上传那个爆料公社。对，但是以前的话，有我有听过哎、欸， 但是他们在公车上就只有用手跟嘴巴啦，没有用，没有那个，因为太夸张，因为万一你在这一站才刚。要开始啊，下一站就有人上车，不是很措手不及吗？ 或者是司机很容易就是汹汹 对 刹车，还是汹汹左转弯， 左转弯 对， 自己都不用动哎、欸， 哇、wow, 哦、嗯，那也是也是不错啊，好像有点在卡背，敢不敢？ 所以公车上你有想起什么的回忆？ 朋友有跟我分享过，也但是就是 完整的吗？ 没有没有没有，就跟你们一样。 不是跟我们一样，是跟我同学。 对啊，对啊， 这个真的是我同学。我必须要澄清，因为在公共场合我没办法。 哦，你有 偶包，就算吃药我也没办法 啊。我知道，一定很高，你很容易被发现。像我们就是， 藏不起来 啊、我们就是小芝麻。 所以你就有啊， 可以自己讲吗？ 你就是有， 我没有。 因为在公共场合我是真的没办法啦，开放式的我没有办法。 可是你不会觉得很刺激吗？ 我觉得刺激就是在躲人啊，没有什么好刺激的、啊。 但是我有问过另外一个就是性欲蛮强的朋友。他就哦，你会觉得他可能会就是追求蛮多，他的那个过程也是就是很丰富啊、嗯，千奇百怪啊，嗯、然后也喜欢尝鲜、嗯，但他觉得电影院他真的没办法。 对啊， 因为他但他的没办法跟你们是不一样，他的没办法是他觉得就是电影院都会有红外线的。监视器、 摄、哦、影机、 监视器，对 对, 对， 那所以那个其实，在黑暗中 拍的 看，对，是非常清楚的。 他就戴面具去啊， 就是看电影的时候 戴面具， 修要 game 吧，然后 如果这么爱的话，哦，因为电影院我是我觉得公共场合我是没有办法，就是 啊，那我要分享， 你说。 我突然想到，我高中在打哎、欸，大学打工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 打什么？ 就大学打工的时候，然后在那个，我们就听到，因为我那时候在那个捷运里面，然后捷运都有电梯嘛，然后但是就是会有一些角落是不容易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就有听到，就是突然间就是哎，赶、欸、快就是有在怪我们服务台，然后叫人过去。 然后 才发现是有人就是在捷运的电梯里面，哎、欸，捷运电梯是全透明哎、欸，然后它是全透明，然后它的楼层又不高，就是 我没有 就是只有三层，然后就上上下下，哇，我觉得他们也是蛮厉害的、欸， 对啊， 我觉得佩服， 所以我就要当 AV 男优或当 AV 女优也很厉害，因为你必须要全程被看，然后全程被拍，然后你还要演戏。 也有时候也不见得是演，就可能就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舒服。 所以在开放式空间，你可以吗？撇除掉有没有摄影机或者是智慧型手机这件事， 撇除掉， 因为我是 那就是有人对不对？ 有人有随时有可能会有人出现，就是你冒着随时会被看到的风险、 哦，感觉好像也是不错哎、欸。 哇，该你怕破啊！因为我真的不行。 可是，好 好，还有另外一个、我觉得我听到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好像也不太行。我个人没有试过，但是我也觉得不太行，就是在车上。 哦，对，这个我们甚至有聊过， 有聊过，你可以吗？在车上，我们就聊可不可以，不要聊有没有。 哦，对， 在车上， 车上， 因为你刚刚说开放式空间，你好像可以。 对 对，那在车上你可以吗？ 车上一定可以啊！ 哇，你们真的好厉害哦！ 欸、 因为我朋友也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朋友经验。朋友说他可以，然后是在后座。我想说，到底要干嘛？就是你们不能找一个很舒服的空间来进行这件舒服的事。 我只能说，可能没有办法跟你聊了，因为我觉得你很 boring。 我哪有很 boring？ 我知识很多，开始你帮 我。我激将法成功哎、欸！ 没有在。好，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开放式空间我不行。 车上你也不行， 车上我也不行。 你就是 boring 啊！我们还有什么好聊的？ 我不是 boring， 因为OK 来。我觉得性爱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，而且是非常放松的事。我想要在很舒服的空间来进行这件事。 那你就不要挑轿车，你就挑厢型车啊。 厢型车可以， 休旅车啊， 休旅车如果后面它 它应该是平的，我可以。 对啊， 就是因为它不会被看到，然后应该不能说，除非它很靠近再看。 你可能就停停车格，市区 停车 格， 然后还被那个加单的发现说啊，小姐姐撞阿伟啊，那也可以来下单那边喊。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要追求被发现的刺激感啊，我只是觉得它那是一件很舒服跟很开心的事，所以我希望在很 安全的环境、 安 全舒 适、舒 适 的 ，Yeah, that's right。所以想跟我发生关系的人，记得开始 不要争什么，以上开放报名。 对，不是，就是我的感觉是这样，不然我觉得会一颗心就会觉得 扑通扑通的狂跳。 对，对啊，所以你可以，我觉得很厉害耶。 我觉得你很无趣。很能跟你聊这些话题。 公共厕所你可以吗？ 不行。 C， 因为呢，就是 排除掉臭。我有朋友在捷运厕所，那个残障的厕所。 哦，我知道，因为他很短筋。 对啊，短筋。你可以吗？ 不行，因为我觉得厕所。 嗯，对哦。 对，因为我洁癖啊。 哦，而且我朋友说，他到一半的时候，还有清洁人员来敲门。他就很尴尬，然后他就 知道啊，对，我知道为什么也不行，因为那个真的会被发现， 啊、 而且就是而且开门的时候，而且我跟你说被发现有可能也不是当下，因为那附近都一定会有监视器，嗯，然后这个就是跟面子有没有关系，所以我就觉得就不能被发现。 你说进去的时间跟出来时间不能太短，是不是？你就假装在里面滑手机啊。一滑就60分钟， 那 再出来 那另外一个男主角 呢，其实在里面就6分钟而已。哦， 对，因为你要一起出来，那我跟你说，因为他们都会知道 哦。 对，因为那个是会被知道的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刚刚好像有一对男女一起进去，然后过了5分钟还没有出来，因为看就知道也不是像什么残障人士啊， 也不是人士。 对啊，啊，我知道，还是如果像这样子的话，下次就要先接一台轮椅。 你说看 这种正式的理由， 会不会进去的时候跟出来的时候是？”坐的跟推的人不一样，就是忘哎、欸，你很多是这样，还是啥个呀？你是推我的吗？还是我推你？怎么办？这样，然后出来还发现还错，这样 哦 哦，对啊。那司令台后面可以吗？嗯、夜晚、 欸、 夜晚 哎、欸，我发现你虽然不行，可是你问的点都很奇特、欸、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同学都发生过啊， 司令台 大学同学有发生在司令台 後面，我不要，因为校园太多故事。 所以司令台后面不行，你可以接受范围是多广啊？撇除掉摄影机跟 太难呢、欸，因为我没有射线。我等一下，没有，我觉得 你没有射线哦。 没有，就是我没有特别想过说，就是哪一些行，哪一些不行 哦。那你听过你真的觉得最奇特的？嗯， 我觉得最奇特都是网络上哎、欸，我身边的朋友好像都很正常。 那你分享网络上的， 可能就是真的是蒙阿波吧？ 哇， 就可能就是刚好是乡下的路边，但他可能就是附近有，然后他们也不避讳 哦。 但真的在车上啊，是车上啊。 哇，我不行， 我不行哎、欸，我可能会整个 反正 对啊，因为如果嗨到翻白眼，你都不知道 他到 底 是他到底 是真的翻白眼还是 开一些翻白眼还是卡到的吧？ 对啊， 他从旁边拿水起来就噗 ，K K，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。 你说金刚杵吗？ 我们还有办法录吗？我在那边笑， 太好笑了吧！这一集好害羞、哦。哎、欸，我先澄清一下，我平常在广播节目跟在八宝节目不一样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想要做一个形象上的切割，而且我想要聊一些， 就是一个人格分裂 的主持人 的抒发。 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，就是我不想要在脸书分享这件事，不想在 IG 聊这件事情，我就利用这个平台来跟大家聊这些。 但是大家都还是知道你是谁，请问他的点赞？ 没有，我就是想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那一面啊， 就是人格分裂还要被知道。 我觉得人格分裂要怎么样 ？OK。 我还有听过我朋友跟我分享的一件事，就是在水中。 哇、wow! ， 在水中 是不是可以不用出力？ 就是比较省力 哦、oh ， 但是，就是在水中，他建议加一点沐浴乳在里面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为什么？ 因为如果就是男女生的生理不是在兴奋的时候会分泌一些 对 自然的润滑的东西的体液，但是因为在水中你体液出来就会被稀释掉，所以你的摩擦感就会变很重，你就会变成 还是不高 对你会变成，我想一下怎么跟我形容，他说有点像变成在水中挖鼻孔的感觉，就会觉得很极度不舒服，所以他就会建议就是在水中，但是在水中 啊，没有办法跟你分享，因为我不会游泳。 不是真的在那种汽车旅馆的按摩浴缸啦， 哦， 对啦，那一种不是真的在水中，但是我之前有听过人家是在大海中做这件事， 大海， 然后我就想说没吸吗？就是大海很咸呢、欸，万一你有伤口没吸吗？就是，哦、而且万一被水母 抖 M 吧， 对啊，万一在被水母蛰到。 然后 他 就说：“ 哎、 欸，你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？哦，因为我们去海中央找爱。 对啊，在水中，我朋友给我建议是这个，就是、哦、他说，如果你真的要在按摩浴缸里面， 我觉得带一点知识的导入也是不错， 是吧？就是他如果在按摩浴缸，就突然泡澡泡一半，觉得就突然想来试不一样的位置的话，他就觉得在按摩浴缸需要加一点点洗发乳或沐浴乳，让 啊，那我觉得那如果对女生很不 OK 耶、欸，嗯，因为那其实那个什么 pH 值酸碱值是不一样、 啊， 所以那就是不 OK、啊、 所以他说其实在水中没有那么的舒服。后来我那一对情侣朋友他们就只好身体冲一冲回到床上，他就觉得妈呀，我刚刚白忙一场在干嘛？就是想办法让， 要不然你就在水中的前戏就好啦、 啊。他们就是经过那次经验之后，就是 哦对，对，那就分享给大家，就是按摩浴 爱之意， 对，就是按摩浴缸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浪漫， 对，没有那么浪漫，真的、哦、A 片演都是就是情节而已， 所以我们要向女优致敬。 对啊，他们很 真的 辛苦，真的。还有在阳台， 我要选工，你可能挨个拢被塞下。 女优不是都会在阳台吗？有些情节在阳台晒衣服，然后突然有个工人跑进来，然后什么 哇，好刺激哦！呜， 可是我朋友实际做过这件事情， 阳台吗？ 阳台，你要选一个风和日丽，像这种平常中午就只有23、24度，晚上也不能太冷，因为晚上如果太冷的话，你会冷到不舒服；太热的话会有蚊子。 哦，哎、嗯欸，哦， 对， 对 啊，所以你要选一个很舒服，所以在阳台也是要跨西跨日跟跨天气。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说，为什么我喜欢在安全跟舒适的地方？因为我就觉得不没有太多的场外因素、嗯。 不行，那我还是觉得 boring， 不好意思。 反正我也没有跟你交往啊，关你关你屁事哦！到底关你屁事哦？而且今天听完节目，发现我们两个主持人的那个， 很没看这两个 两个主持人的那个 range 很不一样。就是我就是要舒适跟放松跟放心啊，你是不设限。 今天的我没有极限，那是我人生座右铭啦。 OK， 好，最后要不要分享一下？你有没有在听过最奇葩？还是我刚分享你都是听过？除了蒙阿波浴缸， 好像 你有那个吗？交往很久的朋友、嗯，但是他们偶尔会去一下汽车旅馆。 一定会啊、 哦、就是有一些 情愫跟放松，而且不用整理。 嗯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下次可以聊，就是譬如说癖好。 哦，好好好好好， 我觉得癖好可以，因为我觉得也有收集，就是也有听过朋友分享，就是蛮触鼻的，每个点的人的点好像都不太一样。 OK， 好，不需要讲出来，我们下一集再聊。 哦，好啊。 我们这一集这种性爱场所你有过吗？分享到这边，你们要补充的、 欸、还是就是如果说有很值得分享的地点，就是求 留言，拜托拜托。你如果听完之后觉得花15分钟听我们这一集好无聊，就觉得妈呀无聊到死， 就是这样也可以讲。 但我先讲哦，如果你说你偷吃，然后在你老跟你偷吃是在你们家的主卧，就是你平常跟你老婆或跟你老公在进行性爱的床上，我觉得那个只是心理上的刺激，但是得到偷吃的满足感，但我觉得这个不算。我所谓的场地就是要真的很特殊的场地，假如说在国小教室，在 哦，这个我也有，这个也有， 你有吗、 欸？不是不是，这个是我朋友有跟我分享过，这个有、欸、 在教室嘛，对不对？ 对，就是在什么哎，好像是在高中教室吧， 对，好像是一种就才可以分享，你不能。 就是要切割清楚，是不是心理的那一种。 我觉得我真的很金鱼脑欸，因为其实你讲了很多场地、 啊、 我好像很多朋友都有欸、 啊、或者是在你的工作场合地方，假如说办 公室、哦、 公司对、啊、 公司， 假如说 Peggy 带她的男朋友来公司的会议室做这件事情，我就觉得 OK， 那我就觉得还好。 或者 讲 说 因为毕竟我在电台工作，所以你要讲说在录音室，我就哇，我这才就是 在录音室还录下来。如果你有的话，一定要传，把这音档传给我，我要上传我们的节目平台。或者是殡仪馆或灵骨塔，这个 会烧香，硬要玩这个梗。 灵骨塔这个，我就觉得你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。其他的，我们因为这些都是我没有过的经验，跟我朋友没有跟我分享过的， 就觉得很猛欸，就希望留言可以真的争到一些就是很厉害的地点。 拜托拜托，我们想听 啊！飞机上， 飞机上可以， 飞机上可以， 或同连阿罗哈上面也可以。 嗯，好想要唱 C U 阿罗哈。 高铁， 高铁， 高铁 或捷运，回家， 回家可以。 我们就开始大众运输， 大众运输， 然后 在尊重吗？ 有，然后就之后就有网友回复说轻轨，哇，我就很新潮，很新潮。 轻轨可以，可以分享， 因为它够慢， 够慢啊！ 而且它的车厢很短，很容易被发现。 我们讲不唬烂的哦，就是你真的有啊？你如果 对，不可以讲幻想的。 对，你可以匿名留言在我们的留言板。 他也没有办法匿名啊， 没办法匿名， 因为他就是脸书或者是、 哦、不然你私讯给我，那我就知道嘞、 欸。你到底 好，那可能争不到了。好啦，真的要唱 See you hello hello、啊、 好啦好啦，不然就是你可以说我朋友， 对，我朋友曾经在什么什么地方， 对，那我也可以，但是我们就是真的想要知道有哪一些地方就很值得参考提供给阿超，因为 It's just boring 好妖。See you aloha、嗯、还有什么吗？我想不到什么场地，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跟分享给你的好朋友。我是阿超， 我是 Peggy， 下次见咯，拜 拜拜拜、 啊、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聊的话题也可以，只是想要听我们两个独到的见解，你不要觉得我们两个好像聊的都很、 欸、我很心灵， 我们两个要心灵也是很心灵， 对，因为我昨天就有朋友跟我听完，他真的很认真听我们节目、嗯、然后好想要叫他名字哦。然后 他愿意吗？如果不愿意就算了， 对，还是买后啊，然后那个他就说，我就跟他听，因为他听完两集，然后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啊，你今天听完之后你觉得如何？他就说，嗯，知性很棒。 对啊， 所以我就觉得 有我的听众也说，你讲那一段恐怖情人那一段很棒， 因为其实那真的是很蛮多人，就是真的很容易遇到的事情，嗯、然后他们都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再讲一些这种心灵上的分享。 OK， 或者是大家如果想要听我们读到见解，或者遇到什么情况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 我很会解答。 对，那如果你不好意思留言，就直接说我朋友遇到什么什么状况，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咯。我是阿超，他是 Peggy， 下次见， 拜拜。 他是主持人，助理主持， 拜拜。